好，翻嚟最后一节啦。 好啊，翻嚟最后一节啦。咁就嗱，我哋讲翻呢个嘅，主要讲翻多少少中国嘅消息啦。呢边系嘛？ 系啊。 咁咧，中国咧近排咧就有个消息话，就系话咧有啲网民咧喺新疆嗰度咧就拍到啲叫夜光云嘅嘢话。 咦，系咪 UFO 啊？ 咁一啲人咧就谂，喂，夜光云啲咩嚟嘅咧？咁讲嗱，但系原来咧佢哋发觉点解有呢个夜光云咧？咁讲有好多关注嘅，因为咧原来咧佢哋试紧啲嘢话。 系。 佢哋咧听讲咧，佢哋试紧一个叫做反导技术啊，即系我哋叫做反导弹啊。 系。 咁呢个反导弹技术佢点样玩呢？原来咧嗱，依家咧系咪美国咧喺南韩度部署萨德啊嘛？ 系。 咁咧个萨德咧，因为个雷达咧听讲咧就可以咧深入中国好大片嘅领土啊， 成个华东咧， 成个华北华东啊嘛， 睇晒。 你争在华南睇唔到，但系其实华南已经有呢个嘅台湾嘅铺路走睇，睇晒咯。咁如果我咧，我假设啦，如果佢最后咧氹到巴基斯坦庄咧。 系 就得，但系巴基斯坦一定唔会装啦。 系， 如果佢氹到阿富汗装咧，咁咪成个西面都睇埋。 系， 或者氹印度装咧，咁咪睇晒咯。 印度我最想装啦，应该。 其实印度应该。 咦，我直头装喺呢个最高嘅山顶咩？装喺呢个 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 山顶上面。 其实唔使，佢装喺新德里就够啦。其实因为新德里好近啫嘛。 哦，系。 70公里啫嘛，佢哋边境。 哦。 调翻转，解放军如果打到落新德里咧，就真系即死噶。系啊，不过唔会嘅，中国人要个和平噶啦，即系咁讲啦。嗱，咁咧就其实咧，中国同俄罗斯好争杀得嘅，咁所以咧两个国家咧都好多反导嘢想做，但系咧大陆今次咧就听讲佢哋2010年嘅时候咧已经做过一次咧叫陆基啊，即系用陆地做一个反拦截，一个反导嘅拦截技术。咁咧就2013年又做一次，但系咧好多时咧佢做咧你唔知佢得唔得啊？佢唔会俾个 video 你睇， 佢唔会公布你睇， 又冇片睇。 就是、 又唔讲，系啦，就噏都唔噶，有时系啊，但系今次咧就真系俾人影到，同埋佢好似咧半官方讲翻啊嘛， 系， 咁今次咧嗰个飞弹啲人就话叫红旗19，系、 哦、 啦，有少少似咧增程型嘅萨德飞弹，即系有少少似我哋讲嗰啲标二标三咁啦， 系， 咁咧就主要咧就系咧末端拦截，末端拦截即系话咧其实已经杀到入大宅啦， 系， 杀到入嚟好快噶啦， 哦， 咁咧喺咁快嘅情况之下，你截系难嘅， 系， 但系听讲呢一佢得。同埋咧，中段意思即系咧，已经出咗第二阵，但未入嚟嗰段，你截佢。 哦， 系啦，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你中远程你都打到，甚至乎咧，如果啲 ICBM 射过嚟，你都顶到咧，系劲嘅。 系， 不过又嗰句，咁啊，系咪真呢单嘢？即系如果系真就坚嘅， 系啊。 但系如果系即系吹水就冇得讲啊。咁变咗咧呢单嘢咧，因为咧我哋咧好似系冇啲片段真片睇， 冇啦，得啲云， 得啲云。系咪？咁你可以用嚟 做导弹射完之后嗰啲烟嚟嘅咧？ 系，同埋你军机唔系做到咁样样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耐人寻味，就系究竟呢单嘢真定假咧？冇人知啦，系咪？好啦，咁下一单咧，我哋要讲赌招问题喎。嗱，呢个赌招咧，嗱，如果大家睇人网啊嘛，啊唔系迷网，咁你成日听萧生讲嘅。咁啊，蕭山咧就成日咧就笑鬼大陸咧嗰啲南海咧做咗幾百億落去咧，其實都抌鹹水海嘛。係，蕭山個論點咧就 真係鹹水海嚟嘅。 蕭係抌真係抌落鹹水海嘅，佢用咗好多億，但係抌落咗咧就直起咗島嘛。蕭山嘅觀點就係話：，切你啲咁嘅島仔啊，我求其用啲標二標三射埋你冇咗啦，係咪啊？嗱，蕭山嘅意見咧，其實同美國嘅國防部嘅意見係一樣嘅。 係， 所以我懷疑蕭山咧係國防部間諜嚟。嗱，講翻啦 嚇。 咁、okay. 咧就呢、這個島招咧，依家咧其實勁在哪裡咧？其實咧，如果大家咧有睇開咧，有一本雜誌叫《漢 X 嘟嘟防務雜誌》嗰啲咧，係咩和嗰個雜誌嗰啲咧，嗱，如果你有睇咧，好似我咁咧，其實咧。每集都讲嘅，但每集咧都讲咧，其实啲导招有几劲嘅。其实呢啲导招一劲在咩咧？已经有啲空拍图噶啦，佢咧系跑道咧，全部都有3000米。 哦，哇！ 3000米咧系讲紧咩？系讲紧军机啦。嗱、如果你系讲 fighter jet 就唔使添啦，其实1000都够啦嘛。 3公里又有呢个启德机场咁长噶啦，跑道 直头系讲紧咧运20都得啊。 系啊， 系啊，再大个运20都得啊， 系啊， 所以咧，我想讲系好重型嘅机都做到， 和谐机都升降到啊， 好犀利啊！同埋咧，佢唔系净系得跑道噶嘛，佢上面起咗机库， 哇！ 嗰啲机库咧，大家知咧，呢啲地方咧，海咧就比较潮湿，同埋盐系有腐蚀性噶嘛， 系啊，好强腐蚀， 好强腐蚀性， 石屎都食你可以。 其实你架机咧摆到2日就废噶啦，应该废噶啦。咁但系咧，佢咧就起咗机库， 塞喺入边， 防温诶，唔系恒温， 恒温 恒湿。 系， 咁所以咧就保护住部机， 即系防潮箱， 系啊， 大型防潮箱， 好劲防潮。 即系我哋唔系摆相机，我哋摆飞机。 系啦，咁咧仲有嗰啲我哋叫防飞弹喎。 哦， 嗰啲红旗十啊、红旗九啊、红旗乜嗰啲，全部齐。咁咧仲有咧流动嘅嗰啲嗰啲导弹车。 系啊， 佢唔系死嘅。佢喐嘅，即系你想炸佢，佢走得走嘅、哎。 有飞弹嚟紧，喐喐个先。 系啊，嗱，通常咧点样玩呢？ 即系防啲战斧导弹系嘛？ 战斧导弹只系一个， 系 其实最恐怖系反辐射飞弹。 哦， 如果佢用 AGM 八十八嚟炸你咧、哦，你就濑嘢啦。 系啊，炸雷弹， 俗称就叫 PK。 系啊， 咁咧，但系问题系，如果佢有得走咧， 系 可以走啊嘛，熄雷弹， 熄雷弹跟住 即刻走，系啊，即刻走。 一时 我当你惯性射佢啦，都射唔中啊。 哦， 所以咧，我想讲呢个咧。就是一个大陆聪明的地方。咁依家变咗咩？佢咧已经咧装咗个好劲嘅雷达。 知啦，呢样嘢就系共产党起家嘅运动战。 运动战系， 冇错， 运动战， 运动战。 同埋咧，佢最劲嘅地方系咩咧？佢咧基本上咧嗰啲岛咧装咗好多强力雷达。 嗯。 佢咧依家咧，你冇发觉咧？佢喺个岛度咧，佢嗰啲岛咧系好即系好似竹棋咁样分布噶嘛，好似围棋咁嘅。佢咧啱啱点解要咁样填法咧？ 系， 原来佢系覆盖咗成个南海噶啦。 哇！ 佢个雷达而家嘅征收咧系覆盖成个南海，即系话咧， 咁南海咪好多烤鱼食咯？ 唔会啩？应该又冇咁渣嘅。佢依家咧嗰个功率咧大到， 功率劲到可以烤熟兔仔噶，苏联嗰啲飞机 系嘛？ 米格廿五嗰啲 系， 点解佢摆咁多喺南海？南海好多烤鱼食咯， 咁就唔使捉啦， 唔使捉啦， 浮晒喺海度可以食， 烤到， 所以冇粮食危机。咁咧，同埋咧，嗱，有个问题，你装咁多雷达，你边有电咧？ 咁咪养唔到鸡咯？ 佢孤岛嚟噶嘛？ 鸡都会熟噶、哦。 肯德基啦， 真系肯德基喎，肯 德基。嗱，讲翻嗱，佢其实咁大咧，开咁多雷达，佢边有电咧？ 佢咪有堪称有一个浮动嘅核子融合炉咩？ 诶、哎，冇错， 系咪唔系融合炉？核子反应堆 系啦。咁咧就 Alex 说出咗个重点啦，就系、是、咧，佢依家咧有好多海上发电厂啊，其实全部都系用核动力嘅。 系 嗱，第一个核动力咧就攞嚟支援呢啲啦。 系 第二个其实就系主要系攞嚟研发核动力航母舰。 系 如果佢掂咗，将佢微型化，就变咗核动力。航母舰啦， 摆入去啦， 摆入去。咁所以咧，依家大陆嘅野心系好大嘅，即系咧成个南海佢唔系要啲啊，佢唔系就系要啲岛，佢要晒啊， 要晒， 佢成个要晒。佢上面咧可以装几多战机咧？嗱 ，Alex 冇吓亲啦，系100架， 哇， 唔系一个岛100架，唔系一个岛100架，系五个岛加埋100架。咁咧佢啲起嗰啲机库咧，起码咧一个岛咧你预起20个， 哇， 仲有唔系净系起战机歼11， 系 轰6K。是起軍6K 喎， 軍6K 佢話咧每個島咧最少可以載2架， 哇！ 咁你諗下周邊啲國家邊個夠玩？ 係咯， 佢一出軍6K啲人腳軟啦， 遠傳遠程夠遠喎，勝在 係啊，夠遠啊嘛， 係啊， 可以裝核彈嘅喎， 係咯， 軍6K。咁所以咧你唔夠去玩嘅嗱，仲有美國咧要點同佢玩咧，就一定要出2架航母艦， 係。 但係2架航母艦有個風險咧，就係如果你有軍6K咧， 係 佢夠膽同你搏咧，係咁出軍6K，係咁射你咧。你总有一架会沉嘅， 轰六 K 会有冇堪称攞而家摆6支呢个反导弹嘛？ 系， 不过迟啲话再摆8支添可以。 系， 哇， 仲有空中加油， 哇，再多啲， 咁就好恐怖啦。咪空中加油又可以即系满载啲嘢嘛？咁所以咧，今次呢个岛礁，我想讲咧，唔系萧生话斋咧，系真系斋抌钱咧，会人乱枪扫射，唔系噶。 佢摆明插旗都插喺度， 其实就插咗旗喺度噶啦。所以咧，美国嚟紧仲可唔可以自由航行咧？嗱，呢个我哋真系希望，我都希望佢可以行多阵 啊，都有啲啊， 系会有风险噶啦。即系如果你要自己谂啦呢啲嘢，同埋你够唔够胆炸大陆啊？老实你真系唔敢噶嘛，系咪先？即系暂时咁啦吓。好啦，另外一单咧就讲歼20， 即系佢都扩阔咗自己嘅防卫网啊。 系啊，基本上咧你一入南海佢就睇到噶啦。 系啊， 系啊，咁咪变咗其实你嗰啲舰咧，你系一个姿态嘅啫。其实你入嚟我知晒嘅。好啦，另外一单咧，我哋讲下咧就呢个嘅歼20啊。嗱，歼20咧，我哋之前讲咧，歼20嘅功能系咩啊？嗱，即系我哋讲系隐形啦， 隐 形攞嚟做咩咧？就系隐形去炸人哋啲雷达啦，隐形去炸人哋嗰啲咩咧？嗱，佢有讲过啊，炸雷达，炸嗰啲咧空中加油机，炸到你冇得空中加油，就要喺海度跌翻落嚟，或者我再炸你嗰啲空中预警机，就等你冇咗个阿妈，跟住你就唔够，即系你就近视。咁你就同我抽咧，就差唔多， 因为有就系佢有卫星。 唔系，但系空中预警机有指挥作用啊嘛，你指挥唔到又系冇，好似冇咗个将军咁样嘛。好啦，咁样讲开咧，就原来咧，依家歼20咧好正，歼20咧原来佢有啲咧蜂群战术噶， 系， 即系咧佢会点咧？佢系会带领一啲无人机， 系， 咁带领一啲无人机咧，咁咧就用呢、這个嘅歼20咧做阿妈， 即系卡迪尼 Mark Two 咯， 系做队长。咁队长呢就可以呢带动呢啲囉。咁佢哋话呢翼龙一呢係可以做其中一个嘅攻击机。咁嚟緊翼龙二又得。咁呢如果呢大陆呢再发展一啲呢叫做咩呢佢一隻机叫做 WD1K。係啦理论上呢佢话呢架嘢呢就唔係大嘅。但係呢佢呢载嘢都几劲可以载到呢四吨啊。四吨嘢。唔係 ,sorry, 佢起飞重量四吨、 哦。 外挂力呢就係480公斤。咁你预其实480公斤呢就是、一啲比较微型啲嘅炸弹啦。咁你话要炸沉隻蓝就冇可能嘅。咁但呢如果呢我要炸到你瘫痪或者我好多个嘅480公斤炸呢就好恐怖㗎喇。 乌蝇溜死象啦。 係啦同埋呢可以飞20个钟。咁变咗呢个就有啲恐怖啦。咁同埋呢佢嗰啲呢全部都系卫星制度嘅炸弹即系准啦。雷射制度即系准啦。咁所以呢如果嚟緊呢美国呢再出嗰啲咩杜威号呢嗰啲嘅阿里巴巴。突然间你见到上面好似蜜蜂咁多呢你就走啦、哦。因为佢会炸到你。 好似星球大战咁囉。啲人啲咩 ?X-Wing 㗎嘛。 嗰啲 X-Wing 对手嗰啲咩 係。 嗰啲好似个铁球呢个 字。哦係啊铁球嗰啲自己啦。 好似呢个矮咁多飞埋你。 係啊。 蝗虫嗰啲。 佢真係可以炸到你个战舰都冧㗎嘛。 係啊。 系啊， 一大群蝗虫飞埋嚟嘅，撞即系炸你，即系开枪炸你，唔使都撞死你嗰啲。 系啊，咁所以咧，我想讲咧呢个嗱，如果大家咧唔陌生咧，你记得我哋有一集讲舰载机咧，我哋咪讲 F 18咧，未试过出嗰啲咧咩叫咩山春记唔记得？嗰啲咧好多好多好多只，好似可乐罐咁大啫嘛。 系。 咁重，喂 ，sorry， 好似可乐罐咁重 ，A4 纸咁大，嗰啲机嘅，我想讲依家中国同美国斗紧咯， 哇，斗势啊，大家都 斗紧，咁究竟咧边个咧可以喺入面咧会有占上风咧？我哋暂时都未知，不过咧可见将来咧，你见到两个斗方越嚟越似啦，越嚟越似，而大陆咧系真系追得好快嘅，即 系 有时咧，嗱，我哋又唔可以盲目话大陆唔得嘅，即系佢有啲嘢佢要做咧就系做到，不过整体咧就系我哋而家要讲嘅嘢啦。嗱，佢整体战力咧，其实都真系唔够美国打嘅。佢某啲地方会好，例如我哋叫唔对称嘅战术啊嘛。 系 好啦，但系我哋讲到举例嚟讲战机，嗱战机冇得压噶，战机咧系咁多就咁多噶啦，真系冇得压。咁咧个问题边度咧？就系大陆嘅战机唔够美国多。嗱，我哋唔好计歼六啊，嗱歼六系好多架，有2000架。但歼六已经唔系呢个年代可以玩嘅嘢嚟啦。咁歼七咧，嗱我想讲，嗱歼七同歼八咧。我同阿力就成日笑啦， 系 你有冇睇少啊？其实喺大陆佢哋主力战机嚟嘅， 好 主力战机嚟噶。 嗱，记得嗰啲歼七咧就喺个房仔嘅米格廿一啦， 系 咁呢个歼八一咧就双引擎嘅米格廿一啦， 系 跟住咧就系歼八二咧就系一个改良咗进气口喺侧面嘅米格廿一啦， 系 就双引擎嘅， 系 系啦，就咁啦， 所以就好弊。咁但系咧，问题就而家歼七同歼八其实仲有好大批啊， 系啊， 仲好大批，可能讲紧咩咧？可能讲紧几百至一千架服役紧，一千就未必有嘅，几百都一定有。 系 咁啊，最大问题就系咩咧？依家咧，例如佢哋依家比较现代嘅战机，例如咩啊？苏廿七， 系啊，苏廿七 啊，苏廿七系佢哋第一代引入噶嘛？ 系啊，四代机啊。 我哋叫四代机啦，有啲人叫三代机啦。四代机入面咧，就苏廿七第一个，跟住到歼十一， 系啊， 歼十一就歼十一 A。歼十一 B、歼十一 BS 系啦，跟住咧 BDS， 跟住咧就去到歼十一 D。但歼十一 D 仲好少噶咋？ 系 依家主要其实歼十一同歼十一 B。跟住歼十引入咗之后咧，就歼十 A、歼十 B、歼十 C。嗱，歼十 A 其实都唔多噶，可能系讲紧百几二百架。歼十 B 啊更少，可能讲几十架。我谂三十架到啦。歼十 C 咧就十架都冇嘅，好少。但系咧，已经叫做咧系劲噶啦。咁如果咧你以呢啲机咧同美国啲机比咧，点比咧？歼十一咧有啲啲似 F 十五。如果你以个 grade 嚟计咧， 就似 F 十。歼十一系应该对 F 十五嘅， 系 个 grade 系 等嘅，大家都系双引擎，大家都系重型战机。 系 好啦，如果你要对住美国嘅 F 十六咧，就应该歼十。 歼十系啊。 歼十就啱啱好， 系轻型战机， 中型战机，或者轻型啦，中轻型啦， 系 好啦。咁而家大陆咧，系咪出咗歼十六啊？ 歼十六就系呢个 嗱，歼十六咧就系苏三十啦， 系 咁啊，苏三十咧就都系类似系例如 F 十八咁啦， 系 佢就对应 F 十八，歼二零就系啱啱介乎喺 F 廿二同埋 F 三十五之间，咁但系美国咧就可以用 F 三十五嚟做攻击机，就可以用 F 廿二做空优，大陆咧就歼二零要做晒，咁所以好忙嘅，歼二零好忙嘅。好啦，如果你咁睇，嗱，系咪理论上大陆系咪每一只机都对到美国啲机啊？ 系理论上系， 但系数量争好远咧， 数量争好远， 数量争好远，因为嗱，我哋讲过啦。如果淨係讲呢啲机呢争几多呢美国空军呢淨係讲头先嗰啲呢叫做现代战呢美国空军最少係多你 1.6 倍。 哇 大概多几多架呢 ?500 几架。 喂 就够啦。人哋一个国家都冇500架机啦。 係啊。 係咪最全部啲机都係超市佢㗎嘛。即係呢个年代我望到你你就梗係死梗啦。最惨就我未望到你我都死咗啦嘛。呢个先系最惨噶嘛， 全部都几百公里之外嘅战斗嚟噶嘛。 系啊，咁依家咧，大陆惨在边度咧？就系佢咧有啲集团军，如果大家听过咧，佢哋最先进嗰啲集团军咧就换晒噶啦。 系， 咁换晒之后，佢哋啲机去边咧？咪俾啲细佬咯。 系啊， 即系等于咧 ，Alex， 如果你阿哥嚟嘅，你着啲旧衫边个着啊？ 系啊， 你细佬咯，冇办法嘅呢个。咁所以咧嚟紧咧，大家都估到啦，就系话咧，依家究竟佢可以做到几多架咧？原来佢一年大概可以做到80架啦。 好。 咁好少嘅啫， 咁都要耐追到 啊！有排追啊！咁除非咩咧？除非就系你将歼二零做多啲咯。咁、哦、你将歼二零咧，就准备用五代机嚟换四代机。 哇！ 咁咧，如果你嘅五代机可以快过 F 三十五嘅速度咧，你就赢，但系冇可能啦。因为美国一年都交几十架啦嘛，俾人啫，唔计自己喎。 哦。 咁你咁样计嘅产能好犀利啊！咁所以咧，你国内咧产能系 嘢嘛，中国敌人唔止系美国啊嘛，系美国嘅盟友。 哦，系 加埋一齐打你。 系啊，而中国又冇乜盟友啊嘛。 系啊，中国有盟友，但啲盟友好似都唔系好打得。 唔打得噶，唔打得噶，全部都爱好和平嗰度惨啊嘛。系啊，所以有呢个问题啦。好啦，咁咧，我哋最后都要讲下嘅嗱，就系、是、咧，中共咧，有呢个苏三十五战机啊，喺南海战斗巡弋啊。 系啊。 咁咧喺南海战斗巡弋咧，就近排一个新闻嚟嘅，因为咧佢哋觉得咧苏三十五有威嘛，即系 F 廿二都要惊。 睇下试下用到 F 廿二先系咪？ 应该唔会啦，人哋惊咗你啦。 或者你睇佢唔到咧，系咪？ 系啦，你睇我唔到，其实你睇我唔到嘅，我无处不在。咁咧，所以咧苏三十五战机依家喺南海战斗巡弋，啲人咁讲，苏三十五咧就特登点喺南海咧，就系专系同美国。嗰啲军机同埋嗰啲舰困嘅，就摆明咧就系我同你硬砌硬， 系 系啦。咁但系咧，首先佢唔会对住日本嘅，因为日本佢只要用苏三十就够啦，或者歼十一就够啦，所以就唔使用到咁劲。 嗰啲过期 F 十五啊嘛，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其实佢觉得从来都唔觉得日本威胁嚟噶，佢、 哦、 从来佢都唔觉得。其实佢觉得高。睇 A V 嘅智慧， 嗱你讲我冇讲， 咁咧台湾咧先至系佢真正威胁嘛，同埋印度嘛，印度摆歼二零嘛，咁东面未摆苏三十，咁南面就摆苏三十，嗱、哦、呢、这个就我暂时见解啦，啊咁就会咁嘅情况啦，好啊，咁我哋就呢度咧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好， 好嘛，咁啊希望新春仲有啲特别节目俾大家玩， 好， 吓唔 guarantee 但系尽量啊，好嘛 ，OK， 好，咁啊过完年再见啦， 好，新年 快乐，拜拜。